是黑夜，离开我，离开我，投入爱越深就伤得更多。 你就这样 离开我，离开我，把悲伤留给我已是黑夜，离开我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我们来欣赏魏雪漫演唱的《女人香》，托拉库乐团带出的《太阳回家》。 用一杯